个最真的相拥。然而在你的眼神中，我看出了什么，终于走出黑黑的路，就要踏上新的旅途，只是感到肩上的行囊变得越来越沉重。经过了多少次的反复，现在我只想一个人过，寂寞的玫瑰我用苦酒把它来浇灌，面对着未来的诱惑，我还是想要一个人过，拥抱着孤独只是为再有新的伤口。期待你久违的笑容一个最真的相拥，然而在你的眼神中，我看出了什么，终于走出黑黑的路，就要踏上新的旅途，只是感到肩上的行囊变得越来越沉重，经过了多少次的反复，现在我只想一个人过，寂寞的玫瑰我用苦酒把它来浇灌，面对着未来的诱惑，还是想要一个人过，拥抱着孤独只是未来不再有新的伤口，经过了多少次的反复，现在我只想一个人过，寂寞的玫瑰我用苦酒把伤口，不再有新的伤口。